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京剧《人面桃花》。在剧中，吴素秋扮演杜宜春，姚玉成扮演崔护，沈长春扮演杜之威，白凤鸣扮演吴世仁，于淑敏扮演李芳春，汪洋扮演书童。 我知道如今你有了那本朝的古人，这不跟我们好吗？哼，反正有把柄在我手里头，我呀给你告诉老伯伯去。 什么偏向于他？你这个东西！ 我不是东西，我是爹爹的女儿。 嗯，爹爹的女儿。 老伯伯，不是别人的事，就是我姐姐的事，一件大事。 哦，什么大事啊？ 姐姐，我可说了啊，我可讲了啊，老伯伯。您说我姐姐她老实不是？ 是啊。 嗯，她呀很不老实。 哦，她怎么不老实啊？ 姐姐，这回我可真说了。哎，老伯伯，我姐姐她说她有一个本。 本什么娃？ 本。 哎呀，到底本什么娃？这样的大事 啊！ 哎呀，啊儿啊，你为何不陪他前去呀？ 他欺负我，我不与他前去。 自家姐妹说什么欺负，就陪他前去吧。 弟弟，我们一同前去吧。 哦、我们一同前去。 哎，别老婆子，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们一同前去呀。 是细细平时，你到那乡玩耍去吧。 那我玩去喽。 Yeah! 身明白，无父下无手。不命在他门前替师一烧了几千块， 就是这个主意。 师兄快来！啊啊，师兄快来！ 什么事儿啊你？ 向鼻炎去来。 哎，要鼻炎干什么呀？ 我要去诗啊。 哦，考场上写不出文章，跑这儿写诗来了。 不是，快去去来。 哪儿呢？ 儿啊， 爹爹， 一路之上无尽大财，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 我儿若有心事，只管对为父也讲。 女儿无有心事，弟弟但放宽心。 无有心事就好，我们回去吧。 在门上写的字啊！ 啊，儿啊，你来看看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 女儿看呐，去年之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像春风。什么好事啊？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像春风。 啊！常言道德好，女大不中留。果然 门堂铁子，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 you 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 我家三代行医从未见过这样的病， 这啊何能医治啊？ 哎呀，只恐难以医治的了。哎呀，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不停， 病的要死，崔护来了 他就好了。看讲起来，我这做父亲的还有什么话说啊？啊，老伯伯，儿女之事就是这样，不必过于认真。不日将一车许配于他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这位相公， 老宅， 你可曾婚配呀？ 小生今年22岁，尚未婚配。老宅，若不娶汉妃，我愿日坠高门，终身奉养。 慢来慢来，我还要问问我的女儿啊。啊，儿啊，为父有意将你许配这位相公，你可愿意呀？ 老伯伯，我姐姐早就愿意了。 啊，这位相公， 老张， 你在我家门前提示，看起来你还有些才学。 哎呀，初学一事修得尽下。 你可否即席吟诗一声，以助今日之事？ 遵命。今年今日，此门中万树桃花又添红，愁思今岁流水去，痛开笑口对春风。 哎呀，好事啊，好事！你真是我的好女婿啊！ 听众朋友，吴素秋、姚玉长等演唱的京剧《人面桃花》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呢，请您欣赏一组京剧老旦唱腔。顾名思义，老旦就是扮演老年妇女的角色，要求老旦的演唱具有苍劲悲凉的特点。首先呢，请欣赏王树芳演唱的《吊金龟》。王树芳首创老旦俊扮的风格，人称田老旦，他又能反串多种行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真的 赵宝秀是最近几年发展很快的一位老旦，尤其是他主演了新编历史剧《风雨同仁堂》，奠定了他在北京京剧院不可撼动的位置。请听赵宝秀演唱的《李逵探母》。 Yeah. 算为家园，只是母子难相啊。 老旦的演唱又求苍劲老辣，女演员由于嗓音条件的局限，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不多。刘桂欣是李多奎先生的亲传弟子，他的演唱比较好地体现了李派的特点，请听刘桂欣演唱的《四郎探母》。过去的京剧舞台上，老旦一般都有男演员担任，并出现了龚云甫、李多奎、李金泉等著名的演员。50年代以后，京剧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老旦，这其中尤以李明言、王梦云、王小林、王金华为著名，人称三王一李。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三王的演唱，先请听王梦云演唱的《玉皇后》。王梦云的演唱保留了较多的李多奎的风格。 再请欣赏王金华演唱的《佘太君抗婚》，他的演唱以高亢明亮著称。最后请听王小林演唱的《三进士》。王小林的演唱在传统的基础上自成一格，灵巧多变。听众朋友，京剧老旦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见。